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，上来讲列众，一共有8个小段，比丘众、比丘尼众、人天众，下面呢，有龙众、紧多罗众、天达坡众、罗后罗众、罗秀罗众、迦罗罗众，现在是第八人众。唯提悉子阿舍世王于若干白千眷属俱。韦提西，反我们中国的意思，这个思维，这是我所侍望的母亲。父亲呢，就是频婆娑罗王，我们常说这个品沙王，那是王舍大城的国王。这个频婆娑罗，凡我们中国的意思，这个摩使，摩舍是慈云未生缘，频韦提西夫人生这个摩舍世王的时候，这个摩舍世王出世啊。那个宫中呢，不晓得怎么搞的，好像大家呢都好像是这个怨气沉沉，这个卫生员现在大家都感觉啊有这么一种气氛。好人处事有好的睡相，这个坏人处事呢，他也有坏的这个气象，像无所事王就这么个例子。何方为破柳枝，慈云无指。无所事王生下来呢少一个指头，说公人，无所事王是国王的儿子，说宫里向呢，那说没指就起个名字，叫个无指多难听啊。哎，江户掩盖他的缺点啊，护卫善见。这个韦提西子无所事王是有这么一段往事的。无所事王是卫生员，提婆大多呢也是对佛也是不孝顺的，不但是不孝顺，他还要害佛，不但是今生害佛，他生生世世都要害佛。他们这两个人呢，哎，物以类聚，凑到一块儿去了。好人在这一道呢就商量好事儿啊，想做的什么好事儿。这个坏人遇到一道来就商量坏事儿，就跟那个做强盗做小偷一样，他们到一道呢就是想办法我怎么偷人家啊，就商量这个事儿。我所事往跟提婆大多两个人在一道，这个人呢，都有好名好利的这个心，这两个人呢也叫个利欲熏心，本来 乌索世王是频婆娑罗王的儿子。那个频婆娑罗王他总有死的时候了，死了嘛，你就继位了，做国王。哎，他等不及了，这我等到哪一天呢？这个他什么时候死啊？等不及了。提婆达多也是的，看到我，看到这个佛，人人都尊敬，还有那么多的弟子，他心里想呢，也放不下，我也想弄个佛坐坐，弄个佛坐怎么办呢？他说，你呀，就是这个提婆达多。跟这个我说什么？他说你害那个老王做新王，我呢想办法害这个新老佛呢，我要做个新佛。他说我们两个人，一个是世间的王，一个是佛法的王，我们共同治理这个国家，不是蛮好的吗？有这个心。他就有他的行动，那就产生了提婆达多害佛，佛嘛，每一天都进入那个王舍大城，起誓，有很多的弟子跟着一道，提婆达多想害佛，怎么害呢？他不是自己呀，动手害啊！他呢，他弄了很多的大象。这个大象本来他并不害人，他把这个大象呢，把它灌醉了，弄点老酒给他喝喝，灌醉了。这个象一喝醉了，这个醉象啊，他这个野性啊就发起来了，见了人就要打杀。放了那跟着释迦牟尼佛起誓的那些诸大弟子都有神通，看到大象来了，这个要大象要害人，有神通的呢，都乘神通都离跑了，只有无奈不得神通。无难他没有正果啊，没得神通，没得神通嘛。佛呢也不躲，佛是有神通的。虽然有神通，佛也不躲，要看着你跑得来，看你怎么办。无难呢，也不怎么也跑不动呢，就站在佛的背后。佛以慈善根力，以慈心故。念众生苦啊，念众生造种种业，那个害佛能有好结果吗？佛用五手，从这伸五指，出五狮子。大象看到狮子呢，害怕了，大小便都淌出来了，趴在那个地方，佛也没害到，自己这个提婆达的妄自造了这么一个业。后来那个提婆达多他想出方法来害佛，他想这佛在底下，经常在山底下经行散步。他说：“我今天呢，你在底下散步，那个山上不是石头多吗？他想搬一个大石头滚下来，把个佛要砸死。”哎，这佛嘛，毕竟是佛了，怎么能够害得到呢？没有害得到。有一次那个提婆达多又想了个毒念头，他假装见佛恭敬礼拜。他把那个手指头、那个手指甲壳里向啊， 藏着有那个毒药啊，这个手指甲里有一个毒药。印度拜佛要头面接住礼呀，啊，这不头面接住礼吗？接住礼嘛，他就把这些什么毒药向海佛，那个毒药力量大得不得了。从这以后呢，那提婆达多向海德佛呢，就遭了果报，生堕地狱。啊，什么叫生堕地狱啊？就在那个造业的那个地方，那个地就裂开来了。就裂开来了，裂开了以后底下是黑洞洞的，望不到底，那个提婆达多就这么堕下去了。这是讲这个欧舍世王跟提婆达多一道害佛。这个欧舍世王害这个，他不是害佛了，他害老王，就害这个频婆娑罗王。他有这么个念头，他就动脑筋，害这个王，也不能说是没这个词儿啊，啊，就无缘无故的就把人害他，这个也不行哎，啊，你就是杀人犯嘛，他杀人嘛，他还找个借口呢，他呢总归是想找了个借口，啊，把这个频婆娑罗王是他的父亲，父王。就把他关起来了，关闭在那个深宫里头，深宫大院，人不能到的，而且下了命令，这个地方任何人都不能进去，任何人也不能够跟这个频婆娑罗王见面。这意思就怎么样呢？我就活活把你饿死，我不把你吃，把你饿死，啊。那个频婆娑罗王他也是个佛教弟子啊，佛在世的时候嘛，经常见佛了，闻法了，懂得佛法啊。那么当时生了这么一个儿子，怪哪一个呢？自己生的。他不讲恩报，他还要害我。哎，这个懂佛法的人，他就不怪别人，什么事情呢都要自己，检查检查自己，多做自我批评，什么事情都讲因果啊，肯定是我这个人过去造了什么业了，自己种的这个因，干的这么个报，关到那个深宫大院里，像任何人也不能见。他经常见佛，佛的大弟子他都蛮熟悉的，什么舍利弗、目犍连那都熟悉的。啊，他到了这个时候呢，就想起来了。他说是目犍连呐，他说我们是好朋友啊。他说我现在遭了难了。这个禁闭的深宫里向啊，你不来看看我吗？他就做这个念头，做这个念头嘛，佛也晓得，目犍连也晓得，跟目犍连是有神通的，虽然那个深宫大院门口是警卫森严。任何人不能进去，这个是目犍连他有神通啊，就像接那个罗侯罗耶，他从空中来，这个把门的人也没得办法，目犍连来见到这个频婆娑罗王，种种安慰，天天给他来受八关斋戒，受八关斋戒。除了这个是除了目犍连以外，佛叫这个富罗诺，富罗诺是说法第一的，天天来跟频婆娑罗王来说法，给他与精神上的安慰，这两个人呢都是从空中来的， 守门的人呢，他也看得到，从空中飞得来了，一会儿飞得走了，啊，没得办法，啊，没得办法。这是从精神上得到这个安慰。那么他既然是个人呢，他不吃饭怎么能活到呢？关个一天两天还罢了，子弹打卧起，时间长了，这个不行。韦提西夫人就是频婆娑郎的夫人，每一天，斋戒沐浴，怎么把这个隐士能够带到里厢去呢？任何人也不能进去，一个人不能进去。说韦提西夫人是果泰夫人，啊，那你这个看门的人你还禁止不了。啊，说我看我的，看我的老头子，看我的父，看我的丈夫，那你应该给我进去。说门人呢也不能够禁止。那么韦提西夫人他不能说我看着我的丈夫，看国王，说带了很多东西吃，那还是不行的。啊，这个阿舍世王，这叫什么东西呢？这叫做政变呢。把这个父王推倒了，他掌着权的，都要听他的。他不许你进去，你的任何人不能进去，而什么东西也不能带着去。他又有用意呢，就是想你把你摁卧死，也不是我，也不是打死你的，就把他卧死。韦提西夫人晓得这个事也没得办法，怎么办呢？人不吃东西就卧死了。他就斋戒沐浴，他把这个身上浑身上下啊，把这个好吃的东西他在身上，这个身上他就把个人他不能检查呀。果泰夫人嘛，身上穿的那些个过去这个那个国王的夫人穿的带的东西啊，都是那个璎珞了什么东西了啊，他那些东西里头呢还能装东西啊，把这好喝的装在那个里头，天天的进去看这个国王。那么国王赖以不死，有的吃的，还有的喝的，还有伏法文，天天还受个戒，这个事情就是不能出来。过了好一向时，我说世王想想看，恐怕差不多了，关在里头没得吃没得喝，不是差不多要死了吗？他就一问，他说这个，说老王现在怎么样？说老王活得蛮好啊，天天有人给他说法，有人给他送东西吃啊，什么人给他送东西吃啊？就告诉他说，韦提西夫人就是这个果泰夫人，天天来看望老王，这送在这身体上呢，带来的东西，倒是炒麦啊，能够涂在身上的，用这种方法带进去。这个阿舍世王听到以后大发雷霆，说这个韦提西夫人就是他的妈妈呀，亲生的母亲。他说：“你这个贼，我非把你宰他不行。”他就仗剑想进入这个王宫，就是韦提西人他的夫人果泰夫人住的地方，要杀他这个母亲。你们听听看呐，虽然是佛法的因缘呢，世间上什么样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上什么样都有，杀父亲也有，杀母亲的也有啊，这个众生造种种业。这个阿舍世王起这么个念头，他就要拿一个宝剑，就要进入韦提西夫那个宫这个果泰夫人宫去杀这个皇太后。 有两个大臣，一个呢就是祁煜，还有一个大臣，这个名字我记不得了，就阻止他了。他说这个，他说这个大王，这个要不得，要不得，这个要不得，这个怎么行呢？啊，他说自古以来，作为一个国家，啊，这个王位，有的呢就是有善始善终的，有很多的王位呢都是被别人所篡的，这个篡位呀。就是把你杀了，我来做这个国王，啊，这个多得很，在历史上很多，你就是现在讲一个政变，政变也是这个样子，啊，把你推倒了我来，那就是你死我活的，他说这个政变呢是有的杀篡位上有发杀父亲的，这个还是历史上这个记载还是很多的。但是从来没有听说一个古王杀自己的母亲皇太后，哪有这么个人呐？这个太不近人情了。他说你这个样子，他那个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样子，你杀母亲，这个你就不能算个人呐，还是个人嘛？我们做你的大臣，辅佐你，是希望你是个有道之君。他说你要杀母亲，我来辅佐你，怎么我们都走了，叫你一个人做皇帝罢了。乌合氏王啊，被这两个大臣一说啊，心里像就有点忏悔了，有的说这看来这个母亲是不能杀的。结果呢，他的行动就是这么个行动，但是呢没有能够杀掉。乌合氏王就这么个人。后来不杀愧的，他把这个韦帝熙夫人呢也要禁闭到深宫里上去，跟这个频婆娑罗王一样，都不能出来，关在这个深宫里上，就要把你卧死，都要把你卧死，要采取这个办法。韦帝熙夫人是这个那个石漏观经啊，就是韦帝熙夫人发起的啊。韦帝熙夫人被关禁闭到一深宫里边不得出来啊，更加心里像悔恨啊，恼恼自己啊，总是自己前世啊，为什么要生了这么一个不孝顺的儿子，他说这个世界太可怕了，这个娑婆世界太可怕了，他就想念呐，他说佛是无上的法王，这佛大慈大悲呀，临灭要奶奶要救济他，他就向释迦牟尼佛所在的地方，就是灵山的会上磕头礼拜佛，跟诸大弟子就献在这个韦帝熙夫人面前。韦帝熙夫人见到佛以后礼拜忏悔求佛的慈悲，他说我这个世界我不愿意住了，这个世界太苦了，想生一个好地方去。那么释迦牟尼佛就放光，十方世界都现在释迦牟尼佛的光当中，这个十方世界啊，什么样世界都有，都不像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这么无处乐事。那个释迦牟尼佛跟韦帝熙夫人说：“你看看，你看哪个地方好，你愿意去什么地方？你看你赶好了。”他赶来赶去，他说：“这极乐世界好。”他说：“我愿意生西方极乐世界。”那么生西方极乐世界怎么生法的呢？佛教的修十漏观，观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，那个十漏观经是从这么来的。 教其因缘，生西方极乐世界。生西方极乐世界是漏观，也是有条件的。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要怎么样的呢？要有三福，要至于三福。这个三福，孝顺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行十善业，这是第一福。第二福呢，是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违仪。第三福是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度诵大乘，劝进行者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。那就是说，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地方是殊胜的，可以魂超三界，待业往生。只要能够生到西方，哪怕就是下品下生，他也会得到不退，得到位不退，行不退，念不退，孝顺父母。你看看，要是不孝顺父母的人，看来生西方就有困难了，奉事师长，师长跟父母一样啊，舍身的身是父母所生的，法身的身呢，那就包括师长、佛菩萨，这是我们的这个法身父母。法身父母嘛，那个禅堂的扳手师傅就是禅堂的法身父母。你看这个位置高不高啊？法身父母这个第一是孝顺父母，此心孝门为戒吗？那就是戒啊，孝门为戒，一名制止，福记口放无量光明，它是法王经中说的。慈心不杀，我们昨天讲的以此修身，慈心不杀行十善业身三口四意三身是杀道饮，口呢妄言绮语，讷口两舌，意呢就是贪嗔痴，行十善业。受持三规，这是讲呢，那个呢是讲这个世间上的果报，人天果报。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违仪，那就出世了。那出世了，出两个三界。出两个三界。至于说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度诵大乘，劝进行者，那叫个，这就是上来两福是自利的，第三福呢，那就是利他的，要做到这一点，那是生西方的条件。这是在这个《十漏观经》中都是说的。无所事往于若干百千卷轴，就此这个第八呢是讲这个人众，上来列这个众，有菩萨众， 有比丘众，有比丘尼众，有天众，有龙众，有紧罗罗众，千他婆众，迦罗罗众，还有这个人众，一共有八颗，介绍掉了。从这个列众当中呢，看出很多的问题。底下有一段文呢，非常重要，我给大家介绍介绍。这个佛就是释迦牟尼佛，在我们人中，在我们人道界成佛、做道场、说法、度人，佛的法会里下，不是单人听法呀。你看看，那个菩萨众、比丘众、比丘尼众，包括天众、人众，这个可以理解。那么这个里下呢，还有好多呢，非人众，不是人。这个龙它不是人呐，大鹏金翅鸟也不是人呐，那个紧罗罗也不是人呐，千大波也不是人呐。那人是人呢，他是天人，不是不是人呢。你不龙他就不是人了，说是列这个人众就不多，就是按照这个人呢，实在是不少，实在不少。这底下呢，就是在这个法华经文当中。这个开始，做这个，做这个，说这个文经之半，就人数不多，经中就多了。入文以后，你看看这个，在入御法华会的人就多了，那文中呢，还有诸小果王，还有转轮圣王等，至于无量义经，他那个地方呢，还讲四个轮王。铁轮王、铜轮王、银轮王、金轮王，大果王、小果王，一个国家的除了王以外，还有一些大臣，还有一些人民，那么有男有女，这个众就广了。在这个分别功德品里下，闻经得意的那都是人呐，四天下乃至大千乘数皆得道，可见这御法华会的众法华这个当机众也好，戒缘众也好，是无量无边的，太多了。那个既然是那么多的，哪里会没有人呢？天人龙鬼都能够见佛闻法，我们列众都看到了。这个理想呢，唯独呢，地狱没有，没有地狱的众生，还有一个呢，就是三界的无舍界的众生没有，你看看欲界的，包括四天王天、桃李天、夜摩天、斗帅天、化罗天、塔化自在天。那个大梵天王呢是舍界的，他这个理想呢就是无舍界的，这一界的众生没有，为什么不列？他这个底下呢有一段文呢，大家要知道，学佛法吗？答此意今当辩，说这个道理呢，应该给大家说明白。要按照道理说，那么你既然是菩萨也有，声闻缘觉都有，什么都有，天也有，龙也有，那么地狱众生为什么不来听法的呢？那个无舍界的众生为什么不来听法呀？说此意今当辩，诸道生尘，由戒由持毁。 见父不见佛，有乘有缓急。这个里向呢，就是讲一个戒，讲一个乘。啊，戒有缓急，乘也有缓急。啊，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以后呢，我们在这个佛法当中就可以很懂得很多的基本道理。什么叫做乘？乘呢，就是我们这个文法，众生的根基有大乘，有小乘，有钝根，有利根，啊，无论是大乘根基、小乘根基、根钝根利，都是佛啊说法所备之机。佛的法叫做乘，啊，说是二乘，大乘、小乘。佛说的法呢，就是我这个法呢，就是给你一辆车子，啊，你乘着我这个车子呢，就可以出生死，是吧？这叫做乘。戒是什么呢？戒也有缓急，戒是论生辰的，持戒的。那么你可以升天，啊，再要持那个什么大乘戒的呢？那你就称菩萨、称罗汉、称圆角，都能够的。如果你要是破戒，那不要下地狱吗？啊，不要变牛变马吗？啊，这个戒有缓急，乘有缓急。要这个四句辨别这个道理。那个戒的缓急呢，就是戒的粗细。为什么道理呢？因为说《法华经》，现在所遇会的就是少一个地狱戒，少一个无舍戒。为什么这两戒不来，不遇这个会？要说个道理，这个道理给大家说明白。持戒有粗细，故受报有余力；持乘有大小，故见佛有全实。料判戒乘各为三品，次以四句料简，其意则显。第一，戒乘具极，戒持戒清净。啊，乘就是闻法想出离生死的这个心呢，急切，都急切，啊，都殊胜。这是一。第二呢，是戒缓乘急。哎，啊，我虽然也能闻法，也能够修持，哎，但是他这个戒不清净，就像云光大师一样，这个云光啊。你看云光大师在南京这说法呀，敢天花乱坠啊。云光法师讲法华经，那个你这讲法华经，天上那个天女就散花了，啊，你有感应啊，啊，这是什么东西呢？乘极。哎，这云光法师呢，哎，这个戒不清净，怀吃牛肉，他说这个福袋青龙座，酒肉穿堂过嘛，后来嘛变了牛了，那个智公长老就度他了。他说你活到的时候，你说是你不是酒肉穿堂过，这现在你变了牛了，你还是度也未曾度啊。他现在教，他一听了，心里就教悟了。他毕竟是有善根的人，他就能讲经嘛，啊，能够说的天花乱坠嘛，啊，这叫做呢，那叫做戒缓乘急，啊，第三是戒急乘缓，啊，第四呢是戒乘俱缓，要通论。这个戒跟乘 这一切善法，一切官会都能成为戒，啊，也不能够叫做成。那一切善法也是成啊。我修一个五戒，修一个十善，他也能够乘这个五戒十善的善法升到忍天上来，那他就是成。啊啊，这忍天等五乘，即道共等戒是也。这个呢，现在别判这三皈五戒十善八斋出家的律仪乃至定供戒啊，都能够防神口，折讷道果，得人天报，这就为了戒啊。若文经就是文法，文经就开智慧，文经生血，观智推选，四谛十二因缘，六度生灭，无生无量无作，诸智能破烦恼，能够运出生死。凡是闻法依法修行的，无论是四谛十二因缘六度，乃至于四教当中这生灭智、无生智、无量智、无作智，都能够出生死。出生死呢，这叫做成啊。这个一戒乘聚集者，持下品戒，戒集报在忍中；持小乘，乘集以忍终身，于三藏教见佛闻法。你看看，说得清楚吧？小乘戒，就是下品戒，戒集。这个戒集呢，生忍天中，啊，这下品戒啊，中品戒呢，那就升到天上去了，啊，这个戒集是报在忍中。持小乘乘集，持小乘的闻小乘法，比如说，在鹿野园为五比丘说自己吧，这个小乘法，啊，乘集，与三藏教能够见佛闻法。这个见佛闻法啊，它有四教，啊，这是第一。底下呢，持中乘乘集，这是人身持小，持这个以人身，这个人身字来的呢，就是持下品戒的戒集得人身，啊。持小乘的乘集呢，用人身闻三藏教。如果说用人身闻通教，啊，闻通教，乃至于待方便诸大乘教见佛闻法，啊，持上，就是呢，这个乘呢，就这个见佛闻法。戒就是论这个六道的生尘，你持戒清净啊，可以得人天，可以得人天身。如果你持有禅定，就是我证到四禅了，那么你就以四禅天的身份见佛闻法。啊，是论这个乘集，论这个乘集，是中乘集以人身与通教大乘乃至待方便诸大乘教见佛闻法，持上上乘集以人众身与华严法会等教即诸教中缘见佛闻法。你看看，人身。这持下品戒的，以人身能够在法华会上、在华严会上闻大乘圆教的，这就在那上乘乘集，啊，上乘乘集， 能够见佛闻法。这法华会上，法华会上这个人众、天众，就是这种人，啊，他们是下品界的一个人天身，啊，他呢乘机上上乘机，所以他能够以人天身在法华会上闻这个圆顿大法，啊，这个是一个。若是中品界界级，中品界界级生在什么地方呢？报在欲界天，他的火报在欲界天，啊，是小乘乘机以欲界天身与三藏教见佛闻法，啊，那么底下呢就是按照刚才说的，是下品界是以人天身，以人身，啊，是这个中品界界级。报在欲界天，啊，你看我们这个列众当中呢，这个欲界天，啊，欲界天包括释迦梵音，啊，华罗天、檀华自在天，都是欲界天的。他用这种身份，啊，在这个三藏教里先见佛闻法。那么如果他是乘机呢，上上乘机呢，他就是闻法华经，就这种人。若是上品界。刚才说的是下品界是人身，中品界是欲界天身，上品界生在什么地方呢？啊，借机加修禅定，他要修禅定，修四禅定，啊，报在舍无舍界，生到舍界，生到无舍界，那都要有禅定的。啊，又有禅定的，这是十上品界生的这个舍无舍界天，是小乘乘级以舍界无舍界天的身份与三藏教见佛闻法，啊，如果说是你这个中乘级啊，与方等大教见佛闻法，上品界界级。持上乘乘己，那就是与一舍无舍界天地身与法华华严等大教中闻圆顿教。底下这是第一句啊，第二呢讲这个戒还乘己。三品界接还，就是下品界、中品界，啊，跟这个上上品界都还。什么叫都还呢？都不持戒。这个都不持戒，你这戒毁光了，那怎么办呢？要堕三途地狱，堕三途。三途呢，就是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。哎，但是在这因地当中啊，虽然堕了三途，只小乘乘级，哎。是小乘乘机以三徒身与三藏教见佛闻法，这个三徒身地狱里的众生啊，恶鬼畜生都能够见佛闻法。那个畜生啊，龙就是畜生嘛，啊，天龙八部那就是鬼神呐，啊，但是呢他乘机他戒还，所以堕三徒啊。你们这一听呢，这个道理呢就非常清楚了。这是叫做戒还，小乘乘机。如果戒还，大乘乘机呢，那就在这个通教、方等教见佛闻法。如果三界戒还，而是上乘乘正机，那么就是法华会上天龙八部就这种人。见佛闻法，这是第二句。第三，戒即乘还，戒即故受人天，即舍无舍界天身，三乘还故，随复处世说三乘法，耐住落报，丹荒五右 不见佛不闻法，舍一三利家，即三界诸漏诸天等是也。第三呢，就是戒这个三界都极啊，三界都极嘛。他说说这个，如果说是下品阶级受人天身啊，中品跟上品阶级呢是受舍无舍界天身啊，但是呢，他的三乘都还啊。所谓这个三乘呢，就是小乘、大乘啊、上上乘都还。这三种人，无论是做人也好，升天也好，哪怕升到无舍界天，因为他没得乘，没得这个善根，没得闻法的因缘。佛虽然出世说三乘法，这种人呢，在人间或者在天上受人天的果报，单住五欲，他不见佛不闻法。舍意舍卫大乘有九亿人口啊，舍意人口呢就是有三亿人见佛闻法，那是戒乘都具足，还有三亿人呢见佛不闻法。这个三亿人呢，就是不见佛不闻法，不见佛不闻法，他戒乘都还，他不能不见佛，不能见佛，不能见佛，不能闻法，啊，这是第二句，第三句，啊，这是第三句啊，第四呢是戒乘俱还，啊，刚刚说这个戒即乘还的，他虽然不能够见佛闻法，但是他还是得人天福，人天福报，啊，还有一种呢，啊，就是弟子戒乘俱还，戒也没有，三戒皆还，三乘皆还，这种人怎么样呢？在三途受果报，也不能见佛不闻法。用这个四句啊，解释这个一个戒一个乘啊，所以此中今天法华会上列这个众啊，少一个第六戒啊。为什么没有第六戒众生不来听法呢？要那一般来说这个佛说法嘛，第六里还能众生，第六能来听啊啊。如果他是乘级，他就听来听法，乘级他就以第六身啊预服这个法会来听法啊。那个龙他也是个畜生身呐 啊龙来听法，你们不要弄错了。你说那个龙来听法，龙是听法，也不能够像难陀不难陀两个大龙那么大个身体呢。他来听法的时候都现人身的啊。地狱里头来众来听法，怎么来听法的呢？啊，你说怎么再来听法的？带着甲披扎带锁来听法呀，啊，那都现人身来听法的，啊，现人来听法的，啊，地狱这种为什么下地狱呢？堕三途，变牛变马，堕地狱，这是戒还，啊，他不持戒，不持戒不下地狱吗？啊，这个下三途也有深浅呐，贪嗔痴有轻有重，啊，重的呢就是叫堕地狱，堕无比地狱。啊，但是他乘级过去的种的大乘的善根因缘机缘成熟了啊，佛出世说大乘法他就来啊。如果他是中乘乘级呢，那么叫说方等教他就来了啊。如果是下乘乘级呢，那么说无汉经他就来了啊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一点啊。不列这个经中不列地狱，那就是戒还啊。所以苦众这个报歌啊，上乘又还，所以不能够在法华会上见佛闻法。那在余经当中，其他的经当中有的是第六界众生啊，恶鬼畜生都能来听法，嗯，这余乘吉尔 又不列无舍戒天者，无舍戒天呢，那就是上品戒己，他能以这个无舍戒己天的天身啊来听法。如果你这个虽然升到无舍戒天啊，戒是极了啊啊，但是你没有上乘的这个善根，所以他不能到法华会上来见佛闻法啊。晓得这个道理，那我们就会勘测呢，说此经当中天龙八部都是本源缓急啊，来跟不来的意义呢都可以解释的。这个是叫这个乘戒缓急，解释上面的这个列众。要解释的最清楚呢，在净明经净明书有的我也看见过的啊。有权使者饮，有权者又是权者饮食，本纪义转名，将此堪以堪及观恨，三世因果朗然可视。上来这个总是列众啊，下面的这个顶有这么句呢，各离扶助退坐一面啊，是没有说法华经以前先要接济大众，现在大众都到了啊，菩萨众、比丘众、比丘尼众、天众、人众啊，包括这个什么紧罗罗、千杂波、摩诃罗切的迦罗罗了，还有这个一共是八颗来了以后呢，各离扶助退坐一面啊，各离扶助退坐一面，而是世尊四众围绕供养恭敬，各尊重赞叹，围住菩萨说大乘经名无量义，叫菩萨法扶手护念。大众都来了啊，退坐一面，怎么呢？等候佛说法。佛没说法华经以前先说无量义经的啊，所以法华有个法华三倍，法华三部啊，这是共成一卷啊。无量义经说过无量义经以后，然后说法华经，说过法华经以后呢，底下有一个观普贤菩萨行法品啊，这么一卷经称为法华三经。大众到齐了以后，四众为了供养恭敬尊重赞叹，那么佛呢就为大众说法了，为诸菩萨说大乘经名无量义啊。这个无量义经我可是交关抱歉，这个经呢从一开始就晓得，这部经我从来也没有念过啊，你还不得给我看。那么今天讲法华经的，我就找了这么一本无量义经出来啊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这个讲经啊是讲法华经啊，不能说讲法华经你回到他还再讲无量义经啊，这个也没这个必要啊。为了使大家晓得有这部经，跟法华经是并列为法华三经的，也非常重要啊。我想把这个经呢给大家跟大家读一读啊，如果大家有这个经更好，没这个经呢听听也是很好的。无量义经啊，这个无量义经我想今天讲了不少了啊，今天讲了不少，我一早到现在我这嘴也没休息啊。 我没休息，哎，我也感觉也蛮吃力的啊。我明天呢，想明天呢，给大家嘛介绍这个《无量易经》，好吧？因为今天就讲这个。